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，天气转晴，扩散条件比较有利，能见度良好，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仍然在上都金莲川草原的行宫里，可是他时刻关心着大都的事物。这一天，忽必烈正在屋中踱步，见安童进来了，就问他大都有没有消息。安童说没有。忽必烈说，看来真金还没有回来呀。安童说，各国使臣都来了。忽必烈说，按例设宴款待他们。上都金莲川草原的一个湖边，硕大的白帐外插着旌旗，方圆10里的地方都密布着哨卒，各国使臣带着随从向大帐走来，有东罗马、印度、波斯、罗马教皇、罗斯公国、东正教教皇、高丽、安南、缅国、泰国等等几十个国家的使臣。白帐之内，忽必烈与皇后查毕端坐帐中靠北的御座之上，平行坐着帝师，右手列有10几个宗王，左手有安童为首的文武官员，前边坐南面北的是各国的使臣。在一侧角内有宫廷乐队正在奏乐，悠长的蒙古长调萦绕在帐内。安童站起来大声宣布，各国使臣，我大元国皇帝赐宴款待各位国宾，先请各位一起祝我大元国圣明思勤皇帝万寿无疆。各国使臣都跪下齐呼，大元国圣明思勤皇帝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鹤壁乐声俱起，16名舞女舞着蒙古舞，舞壁16名壮士跳摔跤舞，关汉卿领着唱散曲，接着演的是南戏。款待完各国宾朋，忽必烈与董文炳二人出来并肩走着。董文炳说，皇上，有4个国家使节提出他们的国王要求婚。忽必烈闻听笑着说，那这么说我还得多生几个姑娘了。董文炳也笑了说，哈， 皇上对此事不必认真。古汉时往北边送公主的那么多，没有一个是亲生的。土默川立的王昭君坟，这王昭君就是鄂州府的民女选入当宫女的。忽必烈说，你是说让我送假公主给他们？董文炳笑着说，先认作公主再送嘛。忽必烈说，董文炳，你这个聪明人为什么说这糊涂话呀？送一个假的，如果是贤良之女也罢，如果是一个愚蠢的女人，那不是丢我的脸，毁我家族的荣誉吗？再说时间一长，这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说的呢？女人一旦说出自己是假的，那人家不会骂我吗？此时愚蠢做不得。玉溪铁木耳正坐在书案后品着茶，陈天祥慌慌张张地进来说，丞相，天大的事儿啊。说着从怀里掏出奏本递给玉溪铁木耳看。玉溪铁木耳接过看罢，脸色大变，问道，这谁还看过这个奏本吗？陈天祥说，下官看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事关神奇，就直接送来了。玉溪铁木耳严肃地说，你要对天起誓，此事对谁都不能讲。陈天祥说，啊，下官对天起誓，对谁都不讲，讲了烂舌头。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民间，在民间闹的是满城风雨，沸沸扬扬。大都的一个酒馆内，食客们在边吃边聊着，一个角的桌子旁坐着三个客人，都是文士的打扮，桌上摆着几样菜肴，还有一壶酒。一个文士压低声音说，二位都听说了吧，这当今圣上要禅让给太子呢。另外一个文士惊讶地说，啊，这圣上要当太上皇了？第三个文士说，哦，圣上年迈，这事儿也有可能啊。第一个文士又说，这是朝廷传出来的，你们二位都还没听说呢。二人摇头一齐说道，没有。第一个文士又说，嘘，小点声，这要是真的那倒好办了，这要是谣言，那可是灭门九族之罪呀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不说了。次日早上，贺仁杰正在府中院内舞剑，侍卫进来说，大人，昨晚小的在城中巡逻，好几处酒店的客人都在悄悄地议论一件事，说皇上要禅让，自己当太上皇。贺仁杰闻听大惊失色道，啊，真的吗？侍卫说，小的不敢撒谎。贺仁杰在屋中踱着步，停住脚对侍卫说，此事对谁都不要讲，明白吗？要讲出去，我要你脑袋。说罢，贺仁杰匆匆去御史台府衙去找玉溪铁木耳。玉溪铁木耳听罢说，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贺仁杰反问道，大人已经收到禀报了？玉溪铁木耳并不回答他的话，而是沉思着说，我现在是在苦苦的思考，这是谁搞的鬼。贺仁杰略以沉思说，三哥机敏异常， 我想他那狐狸一样的鼻子已经闻到什么味儿了，于是就采取这种极其卑鄙的手段，想做垂死的挣扎。玉溪铁木尔若有所思地说，想挑拨父子君臣关系，搞乱朝廷，浑水摸鱼。玉溪铁木尔站起来在屋中走着，然后转过身来说，何将军，你要加强大都的防务，严密监视三阁动静。太子也快回来了。真金视察完江浙行省的防务，马上回大都来，一路上夜住小行，颠簸劳顿，连日的劳累使他显得非常的疲惫。他又犯病了，不时的激烈的咳嗽。朝伦心疼地说，太子，您病成这样，还是停车休息调养几天再走吧。回到东宫，真金马上命朝伦把贺仁杰叫来。朝伦说，太子，您休息两天，让太医好好诊治一下再说吧。真金说道，少啰嗦，赶快去叫。朝伦先去叫了太医，然后才去叫贺仁杰。不一会儿，太医来到，真金坐在椅子上，太医给他诊脉。诊毕，太医说，太子，您气血不畅，劳累过度，必须躺下休息，服药调养啊。真金说，快给我服些药吧，我还有要紧事要处理呢。太医说道，太子，龙体要紧啊。真金不耐烦地说，行了，不要说了，赶快调药吧。太医皱着眉头调着药，调好之后，真金服了下去。这时贺仁杰匆匆走了进来。真金问道，大都情况怎么样？贺仁杰说，太子，表面平静，但是有股阴毒暗流在奔涌啊。真金说，是啊，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。太子，您……贺仁杰欲言又止，真金警觉地说，贺仁杰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贺仁杰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是说三哥白马的事情应该查清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圣上要让位的消息也传到了上都。一日，安童正在府中闲坐，一个随从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递给安童。安童拆信读着，脸色大变，站起来口中喃喃地说，劝皇上禅让。安童拿着信，一边在屋中踱着步子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，疯了疯了，这个人疯了。安童平静下来，马上去找董文炳商议此事。董文炳见安童到来，慌忙命侍女敬茶。安童从怀中掏出那封信递给董文炳说，董大人，请看看这个。董文炳接过信看着，突然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说，啊，劝皇上禅让。安童压低声音说，董大人，先别慌，好好想想，谁敢干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事儿？董文炳沉思着说， 挑拨父子君臣关系，扰乱朝廷，谁这么阴险呢？安童说，我看这就是三哥搞的诡计，别人干不出来。我现在担心这件事情让皇上知道了，怕他震怒，隐情不报，又怕欺君之罪呀。董文炳沉思着说，是啊，他肯定发觉了什么，狗急跳墙，做出这种卑鄙的勾当来，搅浑水。现在你一来找我，哼，我也脱不了干系了。安童说，董大人，您是皇上的宿卫军首领，最亲近的人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不能瞒着您呐。董文炳皱着眉说，还是想想怎么能委婉地跟皇上说说吧。安童说，实话说，我更担心太子，太子本来就有病，一旦受到皇上猜忌甚至指责，怕太子受不了啊。太子历来宽厚谦恭又至孝，不会有非分之想。这封信可是指向太子胸膛的一把利刃呐，对方下手也太狠毒了。董文炳说，三哥，该杀的家伙，皇上待他如此恩宠，他却下此毒手，这真是长了一副蛇蝎之心呐。安童说，董大人，我觉得先不跟皇上禀报，看看大都的动静再说，因为太子都没回到大都，咱们先拭目以待吧。此时的三哥就像是潜伏的蟾蜍，正睁大着眼睛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。见太子回来了，慌忙派总管去打探消息。总管打探了一圈回来报说，太子回来以后就没出过太子府。三哥就问，那都谁去过太子府？总管答道，贺仁杰，别人没去过。三哥命令严密监视他们，总管领命而去。贺仁杰出了东宫，慌忙来到御史台府衙，对玉溪铁木儿说，太子已经怀疑我有事瞒着他了，大人您说怎么办？玉溪铁木儿说，请示太子把三哥先拿下，一切真相大白。贺仁杰说，我把白马的来历搞清楚，就以欺君之罪拿稳三哥。玉溪铁木儿说，对，事不宜迟，今晚你就动手。三哥安排了两个便衣人去打探太子的消息，朝伦早已经接到了情报，于是派四名侍卫秘密把住三哥与太子府之间的一条小巷，只等这鱼来上钩。这一夜，朝伦与四名侍卫站在暗影之中，手按刀柄，三哥府出来的人向这边走来，朝伦挥了一下手，四名侍卫突然闪出来围住他们，一名刚要跑，朝伦一脚踢翻在地，朝伦挥了一下手说，带走。侍卫们带着二人就往回走。府衙之中，贺仁杰端坐在堂案后，跟前班列六名侍卫，都是按刀而立。朝伦与四名侍卫押着三哥府内的两个人进来，把二人压跪在堂上。贺仁杰厉声问道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深更半夜出来干什么？被押的一个人说，大人，我们是桑丞相的侍卫，小的们是去给丞相抓药的呀。贺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说，大刑伺候。 敢骗本官。另外一个左右瞅瞅，立刻哀求道： 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，是总管让我们打探几个大人府上的动静。 贺仁杰逼问道：详细说来。那人回答道： 枢密还有御史大人府。 贺仁杰问：还有谁？ 没了，没了。 贺仁杰厉声说道：给我大刑伺候。两个犯人磕头如捣蒜一般哀求道： 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。 侍卫们把二人摁倒就打了起来。这两个人终于禁不住贺仁杰的拷打，终于招认了。还有太子府。贺仁杰又逼问他们三哥的那匹白马是从哪儿来的。两个人只得如实招说，是波斯国王送的。说桑丞相爱马，所以波斯国王说过这是一匹雪山神马送给丞相。贺仁杰命令二人过来画了押。深夜，真金还在屋中踱步，异常的焦急。这时贺仁杰、朝伦二人急匆匆走了进来。贺仁杰说：太子，拿问了三哥的家丁全招了，那白马就是波斯国王送的。还有更可恶的事情呢，自从皇上移驾上都后，他每日派人监视大都留守的几位大人的府邸，他还监视东宫。真金听罢腾地站起来，拍了一下桌子，怒不可遏地说：反了！明早叫他们到东宫议事，先拿下他们，接着拿办他的党羽。次日早上，三哥正坐在饭桌前用早饭，总管站在一侧。三哥问道： 昨晚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吗？ 总管说： 禀丞相，有两个还没回来。 三哥闻听就是一惊，问为什么。总管说： 也许是在外面用完早饭才回来吧。 这时一个门卫进来施礼说：丞相，太子府降旨让大人马上到东宫议事。 三哥站起来，面露疑惑之色，来回走着叹息着说：我现在是留守大都的丞相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他们要是真敢动我，那也得送到皇上那儿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 一顶四台轿停在院中，三哥、总管和四名侍卫从屋里走出来。三哥进轿，总管喊道：起轿。轿子抬走，很快来到街市上。三哥坐在轿上，这轿子颤颤巍巍的，前面有八名士兵开道。来到东宫门口，轿子停下，三哥走出来和四名亲兵一起往里走去，侍卫慌忙去报知太子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的步伐，告别所有。